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6章古灵阁第82集。 街上静悄悄的，刚到店铺开门的时间，外面几乎还没有顾客。蜿蜒曲折的卵石小巷变化很大，当年哈利出进霍格沃茨之前来这里的时候，小巷中熙熙攘攘，何等热闹。而现在这么多的店铺都用木板封上了，倒是新建了几家经营黑魔法物品的店面，哈利上一次来时还没有呢。哈利自己的面孔从许多窗口张贴的海报上瞪着他，下面写着头号不良分子。许多衣衫褴褛的人挤坐在各家店铺的门口，哈利听到他们在向寥寥无几的顾客哀诉，乞讨金币，并强调自己是真正的巫师。有个男人一只眼睛上蒙着染血的绷带。当他们沿着街道往前走时，乞丐们瞥见了赫敏，顿时作鸟兽散，都拉起兜帽遮着脸尽快逃离。赫敏好奇地目送他们，直到眼睛上蒙绷带的男人蹒跚地走到他面前。 我的孩子们， 他指着他咆哮道，声音沙哑刺耳，听起来有点精神错乱。 我的孩子们在哪儿？他把他们怎么样了？你知道的，你知道的。 我真的…… 赫敏结结巴巴地说。男人突然冲向他，伸手来抓他的喉咙，随着砰的一声和一道红光，他向后摔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罗恩站在那儿，魔杖仍举在手里，胡子后面的脸上满是惊讶。街道两边的窗户里露出了人脸，一小群衣着体面的过路人拉起长袍小跑起来，急于离开现场。这样进入对角巷实在太惹人注目了，哈利一时犹豫是否现在就撤离，重新再制定一个计划。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或商量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叫喊， 莱斯特兰奇夫人。 哈利急转过身，拉环把他的脖子抱得更紧了。一个瘦高个儿的巫师大步向他们走来，一头浓密的灰发，鼻子又长又尖。 是德拉夫斯， 妖精在哈利耳边嘶嘶地说，但是哈利一时想不起特拉福斯是谁。赫敏挺直了身子，带着他所能装出来的最大的轻蔑问道， 你想干嘛？ 特拉福斯停住脚步，显然觉得受到了冒犯。 他也是十四徒， 拉环耳语道。哈利悄悄靠过去，把这个信息传进了赫敏的耳朵。 我只是想和你打个招呼， 特拉福斯冷冷地说道。 但是如果不受欢迎的话…… 哈利现在听出他的声音了，特拉福斯是被召唤到谢诺菲留斯家的十死徒之一。 不不，哪里，特拉福斯， 赫敏忙说，试图掩盖刚才的错误。 你好吗？ 我承认见到你出来走动我很惊讶，贝拉特里克斯。 是吗？为什么？ 赫敏问。特拉福斯咳嗽了一下。 我听说马尔福庄园的人都被禁闭在屋子里了，在那个逃脱之后。 哈利祈求赫敏保持镇静，如果这消息是真的，如果贝拉特里克斯不该在公共场合出现。 黑魔王原谅了那些在过去对他最忠诚的人， 赫敏说，惟妙惟肖地模仿贝拉特里克斯最傲慢时的态度。 也许你在他那里的信用没有我好，特拉福斯。 食死徒又好像受到了冒犯，但似乎也少了些怀疑。他低头看了一眼刚被罗恩击昏的那个男人。 这东西怎么得罪了你？ 没关系，不会再这样了， 赫敏冷冷地说。 这些没有魔杖的东西有时很麻烦， 特拉福斯说。 如果他们只是乞讨我倒不介意，但有一个竟然要我到魔法部去为他辩护， 我是个女巫，先生，我是个女巫，让我证明给你看。 他尖叫着模仿道， 好像我会把我的魔杖给他。可是， 特拉福斯好奇地说， 你现在用的是谁的魔杖呀，贝拉特里克斯？我听说你自己的被…… 这就是我自己的魔杖。 赫敏冷冷地说，一边举起贝拉特里克斯的魔杖。 我不知道你听到了什么谣言，特拉福斯，你似乎被很可悲地误导了。 特拉福斯显得有点吃惊，他转向罗恩， 你的朋友是谁？我不认识他。 他是德拉根米尔德斯帕德， 赫敏说。他们商议计划时决定，一个虚构的外国名字对于罗恩是最安全的掩护。 他几乎不会说英语，但是很支持黑魔王的目标。他是从特兰西瓦尼亚来观摩我们新政权的。 是吗？你好，德拉戈米尔。 你好。 罗恩伸出手说。特拉福斯伸出两根手指与罗恩握手，似乎担心自己被弄脏似的。 那么你和你的这位支持我们的朋友这么早就到对角巷来，有何贵干呀？ 特拉福斯问道。 我要去古林阁， 赫米说。 哎呀，我也要去， 特拉福斯说。 金子，肮脏的金子，我们活着离不开它。但是我承认，我很遗憾，我必须跟那些长手指的朋友打交道。 哈利感到拉环的手一时勒紧了他的脖子。 请吧。 特拉福斯说着，示意赫敏向前走。赫敏别无选择，只好跟在他的身边，沿着蜿蜒曲折的鹅卵石街道，朝高高耸立在小店铺之上的那座雪白的建筑——古灵阁走去。罗恩走在他们身旁，哈利和拉环跟在后面。他们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一个警惕的狮子图。最糟糕的是，特拉福斯陪伴在他以为的贝拉特里克斯身旁，哈利就没有办法同赫敏和罗恩交流了。很快，他们到了通往青铜大门的大理石台阶底部。正如拉环警告过的那样，大门两侧穿制服的妖精已经换成了两个巫师，各持一根细长的金棒。 啊，诚实探测器。 特拉福斯夸张地叹了口气。 啊，很原始，但很有效。 他走上台阶，朝大门左右的巫师点了点头。他们举起金棒，在他周身上下移动。哈利知道，这种仪器会探测到隐藏的魔咒和暗藏的魔法物件。哈利知道只有几秒钟的机会，他迅速举起德拉科的魔杖，点了点两个门卫，低声念了两遍混淆视听。两个门卫被咒语击中，都微微一震。特拉福斯正看着铜门里面的门厅，没有注意到。赫敏登上台阶，长长的黑发在身后如波浪般飘荡。 等一等，夫人。 门卫举起探测器说道。 你刚刚已经查过了。 赫敏用贝拉特里克斯那傲慢的盛气凌人的口吻说。特拉福斯回过头扬起眉毛，门卫迷惑了，低头盯着细细的金色探测器，然后盯着他的同伴，后者有点茫然地说， 是的，你刚才查过他们了，马里厄斯。 赫敏大步往前走，罗恩跟在他身边，隐形的哈利和拉环紧随其后。过了门口，哈利回头瞥了一眼，两个巫师都在挠脑袋。第二道门前站着两个妖精，银质大门上镌刻着窃贼必受恶报的诗句。哈利抬头看着他，突然一个如刀刻般鲜明的记忆浮现在他眼前。他刚满11岁的那天，他一生中最奇妙的生日那天，就是站在这里，海格在他旁边说， 就像我说的，你要是想抢这个银行，那你就是疯了。 那天 古林阁在他看来是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是施了魔法的宝库，里面藏着那么多他根本不知道在他名下的金子。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会回来偷盗，但几秒钟后他们已站在了巨大的大理石门厅里。长长的柜台后面，妖精们坐在高凳上接待当天的第一批顾客。赫敏、罗恩和特拉福斯朝着一个年长的妖精走去，他正在透过镜片检查一块厚厚的金币。赫敏借口要向罗恩介绍大厅的特色，让特拉福斯走在他的前面。年长的妖精把手里的金币丢到一边，随口说了声 小矮妖， 然后向特拉福斯问好，接过他递上去的一把小金钥匙，检查过后又还给了他。赫敏跨步向前， 莱斯特兰奇夫人， 妖精说道，显然很吃惊。 哎呀，您今天我能为您做点什么？ 我想进入我的金库， 赫敏说。年长的妖精似乎退缩了一下，哈利瞥了一眼四周，不仅特拉福斯停下来看着他，好几个妖精都抬起头盯着赫敏。 您有身份证明吗？ 那个妖精问。 身份证明？我以前从没有向我要过什么身份证明， 赫敏说。 他们知道了， 拉环在哈利的耳边轻声低语， 他们一定得到警告，说有人会冒名顶替。 您的魔杖就可以证明，夫人。 那妖精说着，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。哈利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，他意识到古灵阁的妖精们知道贝拉特里克斯的魔杖已经失窃。 马上动手，马上动手， 拉环耳语道。 有多混账， 哈利在隐形衣下面举起山楂木魔杖，指向那个年长的妖精，平生第一次轻声念道： 魂魄出窍。